这是来自庾澄庆《命中注定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卢广仲这一张专辑，叫做《一百种生活》，其实呢就是在说生活和爱情当中迷茫还有考试的烦恼，而记录的呢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普通生活。但是同时当中丰富的音乐元素又让这张专辑显得很有立体感。来分享一下卢广仲《一百种生活》。 停止不转动，很寂寞，走在海边数着萤火虫，好困惑，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，不想掉进这深深漩涡，整个海洋摆动，柔软的举起我，孤独给我自由，犹豫的好感动，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，该怎么走，谁来告诉我，每当我背对星空，抱着地球，发现自己其实脆弱，不敢说，当我背对星空，不断摸索，爱情渐渐萎缩，我猜不透无边的宇宙，那里有我想要的生活。生活怎么有一百种，该怎么走，谁来告诉我，每当我背对星空，抱着地球，发现自己其实脆弱，不敢说，当我背对星空，不断摸索，爱情渐渐萎缩，我猜不透无边的宇宙，那里有我想要的生活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陈珊妮因为给谢霆锋创作了这首《香水》，所以现在两个人呢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这首歌歌词呢有些许的文艺腔的气质，听上去感觉很好。 风吹着脸，由不得我拒绝。你是总不停变的一个瞬间，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，我才好不过你一个指尖。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，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香水味，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，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气味若能残留一点，我能多少记住甜蜜的感觉。你的气味若打着我的脸，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。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，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香水味，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，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幻香水味，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。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，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。 让别人用味道来记住你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，这是来自谢霆锋，叫做香水。接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《周华健》。其实友谊呢并不会因为距离的拉远或者是彼此的成长而变淡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那份情感一直都在。这是来自周华健的演唱，叫做《朋友》。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泪有过错，

想起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好像我一样不能睡？想想你的暧昧，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，一双一对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。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街灯守候明天，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何想你想到六点。上演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 城市边缘开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，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哦，变得看不开，哦，爱让我自找伤害。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答案。对我，你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里不明白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找伤。

想天长我的爱情短。 最后来听听看范晓萱，年纪越大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听一首歌，看看一部电影，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，开始要考虑的问题呢也越来越多。而双鱼座的范晓萱有一天却突然说她想要做自己，不想要再扮可爱了，于是呢就有了范晓萱现在的这一些改变。做自己的人永远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羡慕。来听到这一首好想谈恋爱，是她早期的一首作品。 你发现我在失眠，说我快疯了，不是就有人会听见，哭泣让我感到疲倦，快乐听了遥远，在梦里扮演失败的小恩典，没有爱情并无所谓，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，常常寂寞太苦解 Henry 让人无法坦白，渴望被你爱的滋味，想到一个人想到不能吃不能睡，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，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，男人却为他游荡在每一夜，好想谈恋爱，不管那个人会是个谁，让我分裂的孤独任性撒野，悲伤是有人陪，好想谈恋爱，为他不争气的流后泪，即使受伤也要轰轰烈烈，有他疼不怕黑，就有人会听见，客气让我

北京时间15点整。